等等宫女。咁啊，所以佢当时啊就去到呢个仙人嘅地方，佢就问佢啦，佢问你啊有冇证到呢个四果嘅阿罗汉呢？咁啊，当时嗰个仙人就讲啦，佢话我冇证到四果阿罗汉。咁啊，后来呢个国王又问呢个仙人啦，佢话你有冇啊证到三果呢？咁佢亦都讲话冇证到三果。咁呢个国王就问呢个仙人啦，佢话你既然亦冇证四果，你亦冇证三果，你就唔系一个圣人，系一个普通嘅凡夫啊！当然呢就系有呢个欲念，呢个欲心。咁你既然有欲念有欲心啦，你又点可以同我呢啲宫娥彩女啊嚟到系倾偈与共呢，系聊天呢？咁啊，当时呢个仙人就答佢话：国王，佢话我虽然系未曾正果，未曾呢系离欲，我但系我个心呢系对于呢啲宫娥彩女啊系全无呢个欲念嘅。咁啊，当时呢个国王就唔系几信啦。佢话一般修苦行嘅人，如果未曾啊系离欲，佢都见到美色难免啊系起一个欲念。佢话何况你啊系咁后生，佢话见到嗰啲宫娥彩女啊，岂又话唔起呢个欲念啊？咁啊，当时呢个仙人讲啊，佢话呢个内心有无欲念，唔系在于咧有冇修苦行，就系在于你个心咧有冇观诸法咧系不净系无常。佢话我因为个内心啊系观嗰啲宫娥彩女系无常系不净，佢话所以我咧就冇呢个欲念啦。咁啊，当时呢个国王啊都仲系唔相信啦，佢就话佢讲大话打妄语，你真系个心啊冇欲念，你应该属于讲大话。佢话讲大话嘅人点样叫做系持戒啊？咁啊，当时呢个仙人讲啊，佢话所谓持戒者唔系在于啊呢个外表啊，佢话在于啊我呢个内心咧有冇呢个忍辱。咁啊，呢个国王一听讲佢话忍辱啦，佢话好，就试下你个忍辱啦。咁佢当堂攞张刀啊，就割咗呢个仙人嘅耳仔。但系呢个仙人呢如如不动啊，佢即使点样个痛流血，佢都冇半点个痛苦，亦都冇半点个嗔怒。咁啊，呢个国王下边好多嗰啲大臣一见啊，佢就劝呢个国王，佢话国王啊，佢话呢一个咧系无亲嘅仙人，是一个大菩萨，是一个大事啊！他说你呢就不要伤害他啊！那么当时这个国王就说了，他说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明他就是一个忍辱的仙人，是一个大事啊？那么当时他的神下说啊，我们见到他这个耳仔被割之时，他说平常人当然觉得很痛苦啊，他说但是我啊见到佢咧，全无呢个痛苦，亦都全无半点嘅嗔恨心啊！咁啊，可见佢就系够忍辱，可见佢就系一个大事啦。咁啊，当时呢个国王咧，佢仲系唔相信啊！佢话好，你哋话得佢咁忍辱嘛？佢话我就偏偏啊，再要割下佢。咁啊，跟住割佢个鼻，亦割佢个手。咁啊！但系呢个仙人啊，佢自己作伴，佢话我生生世世啊修行呢个忍辱，佢话我今日虽然系俾呢个国王系割耳仔、割鼻哥、割手，佢话但系我仍然啊要修呢个忍辱，唔好起呢个嗔恨啊，应该要有一念嘅慈心啊。 咁啊，呢个国王咧到呢个时候见到佢啊，真系咧完全无动于衷。咁啊，渐渐咧有啲后悔啦，但系佢仍然仲系唔系几大相信。佢话究竟啊，用乜嘢嘅方式能够证明你啊真系能够忍辱呢？咁啊，当时呢个仙人就讲啦，佢话假如我被你割咗个耳，割咗个鼻，乃至割埋个手，佢话假如我有半点嘅亲恨嘅，佢话我就唔会复原。佢话如果我真系慈心忍得冇半点嘅亲恨嘅咧，愿我被割嗰啲手、鼻同埋个耳咧，就即时就复原啦。咁啊，佢作咗愿之后咧，果然佢被割嘅耳、被割嘅鼻啊、被斩嗰啲手咧，咁啊，当时咧佢就复原。佢唔单如是发现啦，佢仲发现，佢话我证明一道，我完全冇呢个怀恨之故。佢话愿我日后成佛啦。佢话我第一个咧系最先系化度你，第一个咧最先咧系度你出家。咁啊，今日果然当日嘅仙人就系今日嘅释迦牟尼佛啦。当日呢个国王就系咧佛最初成道之后第一个度嘅出家嘅骄尘而尊者。咁呢个故事咧就系讲我哋一个修道人，当然咧系要离开呢个亲恨啊，唔好咧发脾气，我哋要忍耐。嗱，咁一个修行人讲到呢个忍啊，就有好多样啊，有一样佢就生忍，即系忍于众生啊，种种嘅毁谤，种种嘅侮辱，种种嘅骂利，种种嘅唔礼貌对待自己，咁啊自己都要忍得啊。咁就名为佢就生忍啦。嗱，法忍咧就系话我哋一个修行人，环境好固然你系舒适啊，或者你个福报唔够啊，日常个生活上所需嘅咧有所欠缺，我哋都要忍啊。我哋目的咧系在于修行，就唔系在于呢个生活咧个好丑。所以呢个生活好与共丑啊，我哋完全咧无动于心啊，以道嚟到自居，以道咧嚟到自活，咁呢种就名为叫做法忍啦。第一种咧叫做无生忍啦，就系正到出世涅槃之时，咁啊个心咧亦都无所欢喜啊，完全咧系忍可于心，知道自己咧系正到呢个出世涅槃啦。咁有呢种就名为叫做无生忍啦。咁有忍辱嘅人对于一切嘅事情就比较咧系放得下，系睇得开。如果冇呢个忍辱嘅人啦，佢就凡事都放唔下，凡事都睇唔开啊，咁啊自己咧就好多烦恼啦。所以古时或者大德讲啊，佢话面上无亲就供养具啊，口内无亲就吐妙香。如果我哋个面上冇半点嘅亲恨嘅形式俾人睇到，就系佢就供养具足啦。如果我哋个口里边无亲啊，冇一句个负气嘅说话，冇一句啦唔喜欢嘅说话，我哋个口咧就可以吐妙香啦。所以一个修道嘅人就要忍啊，如果唔忍得嘅话咧，就好容易个道心就会退失。咁啊，从前有一个修道人，佢应该都几好修养啊。佢因为住喺个山上边啊，对于人呢方面咧接触嘅机会系唔多。咁啊，当然佢容易忍啦。咁有一次咧，为着证明佢自己能忍之故啊，所以去到呢个市区里边打坐，咁啊睇过有咩外景咧，能够令到自己咧忍唔住嘅，等于话自己咧唔忍得嘅，要生气嘅。咁啊，佢试下，佢希望咧嗰啲外景咧唔好令到自己咧会生气啊， 所以他就讲，他说我就是一个忍辱的修道人。那他在这个闹事的地方打坐嘛，当时有一位小孩子，他说你忍辱，他说好，我们这班呢试下你的忍辱的。那些小孩子呢就在那个跳皮呢，那么一个呢就掹了他的耳仔，一个掹了他的鼻哥，那么一个拍了他的背脊，一个敲他的头壳。但是他当然是没有意见呢，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那么有一个说、啊、你怎样你都不动，怎样你都不动、啊、他有什么办法、啊、令到你发脾气的呢？那么小孩子灵机一触、啊、他说索性、啊、我们这两个人一个就撩他的耳仔，他说一个就撩他的鼻哥、啊、看看他忍不忍得。好啦，咁真係两个人呢，一个就搵条草啊去撩佢个耳仔，个耳仔唔撩得下人痒痒㗎嘛，撩下就当然好难忍受㗎，个鼻哥就更加唔撩得，撩个鼻哥咪打黑黐囉。咁果然呢个修道人呢佢就唔忍得啦，咁唔忍得呢佢就当然发脾啦，佢话你啲死马骝仔呀咁调皮呀，我喺度打坐你又撩我个耳仔，你又撩我个鼻哥，个原先呢你拍我个头啊，敲我个背脊，打我块面，掹我个耳仔，掹我个鼻哥，佢话我都忍得，我都唔声啦，你梗系用草嚟撩我个鼻啊，撩我个耳呢，当然我好难抵啦。咁佢就起身啦，想追嗰啲细路仔呢嚟到呢佢打啦。咁嗰啲细路仔呢就嘻嘻笑啊，佢话你又话忍得，我话你啲讲是讲得通，他说办法啊，你就行不通啊。那么就说明呢一个人的忍辱绝对呢是不容易做得到啊。六道之中前后诸道若无忍辱啊，你所修都不能够圆满啊。那这个人如果没有忍辱，你又怎可以持戒啊？持戒就是自己嚴肅这个身心，不要被这个外境转了去。外境都是花花碌碌的世界，如果你在这个花花碌碌的世界里面真是出家修行，不被那些繁华花花碌碌的世界转了去，这些都是忍辱啊。所以没有这个忍辱，你这个戒就持不好啊。要有这个忍辱做这个辅导，才可以令你的戒都持得好，不被那些外境呢是转了去。那么你即使行布施，你如果不忍得的呢，你都不可以布施啊。那很多人说觉得乞衣呢是很有钱的，他就乞乞埋埋，那么吃不晒洗不晒，那么有钱剩咯，甚至没有些啦，这个徒手好闲不做嘢，咁就伸长个手叫人攞钱，咁带有半点呃骗嘅成分。咁好多人呢凭着呢个理由佢就唔俾㗎啦。咁呢种呢你唔俾佢，当然呢你有好多个理由你先至唔俾。但呢啲理由啊是否成立呢，佢又係一个问题喎。如果以我呢个讲法啦，他就算是假的，你哪一个人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站在一个地铁口那里伸长的手拿钱呢，我可以说一句，我除非不经过，如果经过我都给你，又不是很多，一蚊两蚊已经是不简单了。那你说你肯风吹雨打都站在那里伸长的手，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不给你呢？所以我们布施结缘，总之他有个对象给你啊，都是你一种的好处啊。如果他不企喺度伸长个手，你想结缘，你想布施做一件好事啊，你呢个边度俾啊？唔通你通街拜钱咩？人亦都唔要你噶，个三两蚊，人哋未必要你噶，个个都有啊。就是遇到有一类咁嘅人，你无论佢真系穷苦乞食，就抑或呢个好食猛飞唔想做嘢而佢乞食，你唔好理佢乜嘢理由佢乞食，总之能够摊得个手， 一山雨林，咁嚟到叫你攞錢啊？你有幾何經過咁啱得咁巧碰到佢啊？你咁啱經過碰到佢啦，呢個係你個機會啊！俾個機會你去結緣，俾個機會你呢個布施啊！所以你唔單唔好討厭佢啊，你應該有零碎銀啊，你要俾多幾個啊！如果冇零碎銀咧，你拎得出嘅咧，你就十蚊二十蚊照樣應該都要俾佢啊！因為佢係成全你個布施，亦都成全你嘅忍辱啊！如果你唔忍得嘅，你就好多理由，你就唔俾佢啦，咪就唔忍得啦。嗱，如果你忍得落去嘅，你唔好理佢咩理由，你總之俾佢，你就幫佢結咗緣。咁啊，所以布施結緣啦，你都要有對象，冇對象，你個布施結緣嘅功德啊，又點樣收得到呢？所以布施都要忍辱做佢個輔助啊。若無忍辱，你呢個布施道亦都做唔成啊。嗱，咁啊，忍辱本身就唔使講啦。忍辱本身咧，處處咧都係忍耐，處處都唔好親恨，寧願咧自己吃虧，都冇半點嘅後悔啊！咁就係忍辱嚟到輔助自己嘅忍辱啦。嗱，咁你如果話精進，你個道心是否精進啊？當然亦都係靠呢個忍辱嚟嘅輔助啊！如果你冇呢個忍辱力，或者人哋個環境好啲，我個環境不如人，咁你就會退心㗎啦。或者人哋修行就好健康啊，咁我修行乜咁多毛病啊，咁你亦都會退心啊。呢啲咁樣嘅情形就由於你冇忍辱。如果你係有忍辱嘅，唔論你精進修行任何一法啦，亦唔论佢点样苦，你都能够忍得落来。所以精进冇呢个忍辱啊，你个精进呢亦都唔能够收得好啊。嗱，我哋参禅打坐，以及我哋学经求智慧，都要忍辱啊。因此前后六道之中，除咗本身呢个忍辱道，其他五道一定要有呢个忍辱啊！若无忍辱，一切善法都不能成。所以我哋一个学道嘅人，最紧要咧，要有呢个忍辱力啊！所以佛为教经里边有一段话，佢话忍之为德啊，佢为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佢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也。嗱，本来持戒苦行就系佛个教导，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要持戒，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要修苦行。例如佛有一次响呢个人天大众之中，咁啊让半个座咧俾迦摄尊者坐。咁啊，点解咧？就因为迦摄尊者啊，在佛嘅弟子之中，佢系修呢个苦行头陀第一。因为苦行头陀之故，令到佛法得以久住啊！因为苦行头陀之故，佛法得以弘扬。咁啊，因此迦摄尊者修苦行，就系为佛之常常所赞叹啦。所以有一次为着表扬佢呢种修苦行嘅功德啊，亦都令大众咧唔好咧对佢呢个生活艰苦呢方面咧有一种嘅睇小，所以当住大众咧系让半个座俾佢坐嚟到表扬佢个修苦行嘅功德。嗱，咁啊，既然苦行系佛咧所教导，持戒咁亦系佛所教导啊。咁啊，苦行持戒都既然系佛所教导啦，我哋行都来唔切啦。点解《维教经》里边啊，佢就偏偏说忍之为德啊，系为持戒苦行之所不能及呢？ 我亦如我哋头先讲过，若果冇忍辱，你个戒咧就持唔好啊。冇忍辱，你个苦行系点样修啊？苦得两苦啊，你都退心啦，唔挨得苦啊，你咪退心咯。咁啊，为咩事过唔挨得苦啊？为咩事过你唔肯能够持戒持得好好地咧？就系因为冇呢个忍辱力啊，俾嗰啲外境咧系转咗去噶嘛。咁啊，所以忍之为德啊，系为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如果能行忍者，呢个先系一个最有力量嘅大人，系一个有力量嘅大菩萨啦。所以我哋修行人千万咧就唔好有呢个亲行。所以古德讲，佢话一念亲心起啊，都百万障门开啊。我哋起一念亲心，真系百万种咁多个障碍之门都会从事生起啊。如果唔忍嘅，就好容易会创祸啊，好容易会累事啊。所以亦都有话少不忍，执乱大谋。唔单话乱大谋啊，可能连呢个性命都冇啊。所以我曾经讲过所谓一个乌龟个故事，咁有啲人未听过咧，都可以听下啦。嗱，乌龟个故事实际上应该冇咁嘅事，只不过一种预言，系一种咧警惕世人嘅预言啊。咁啊，从前有只乌龟，咁啊同两个雀仔咧系好好朋友。咁啊，雀仔呢就到处飞啊，到处跳噶，但系嗰只龟啊，呢个身体啊就好沉重啊，你叫佢飞固然冇可能啊，就算喺地上咧，佢都行得好慢，你叫佢跳几跳都冇办法跳噶，因为个身体咧系太过咧重啦。咁啊，即使话咧呢两个好朋友嘅雀仔咧，只有常常去呢个田边啊，乌龟栖宿嘅地方咧去探佢，呢只龟咧就冇办法啦。去啊探呢个雀仔噶啦，所以雀仔日日啊时时啊喺外边咧搵到食啦，食饱啊，咁就无所事事啦，咁啊就去呢个田边啦，就搵呢个乌龟倾偈咯。嗱，咁啊有一年咧天寒啊，几个月都冇落雨，嗰啲田真系干到咧龟裂啦，好似个龟壳咁啊，一行一行啊，咁啊唔正常嗰啲间线一样。咁啊裂开，十足呢个龟面一样嘅。咁啊呢个龟既然又唔能够飞，行路又唔行得快，咁啊遇到佢所栖宿嗰个地方嗰一块田，都晒到嗰啲泥都爆裂啦。咁啊佢自己咧嗰个肚皮啊，接触到呢个滚热，晒到滚热嗰个地面咧，呢个肚皮都好辛苦。而面上嗰座壳呢亦都俾咗太阳晒到呢亦都好辛苦啊。咁又冇水飲，当然就辛苦上加苦啊。咁佢就想到一个办法，就叫嗰两个雀仔呢就帮佢搵水啊。咁呢两个雀仔諗下点样可以有水啊，嚟俾呢只龟呢去飲呢，养活佢呢。佢话就算我自己个嘴担一口水嚟俾佢啊，佢话我个嘴咁细，就算担一口水啊，嚟到都冇法子啊，可以救水源咧，解决呢个饥渴嘅困苦啊。但系两个雀仔咧就好聪明，想到一个办法，系咩办法咧？搵一条树枝啊，大概系一尺长咁。佢话如果我哋两个雀仔，每一个人担住一个树枝嘅一边，咁啊中间咧就俾嗰只龟个口咧咬住，我哋咪可以将佢飞起啊！咁啊经过呢个天空，将佢运到啊呢个有水嘅地方，再放低佢啦。咁佢咪可以生命保存，咪有水饮唔怕死啦。咁啊，但系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嘅，就系当我哋飞行期间， 佢咬住中間個樹枝嗰度咧，佢千萬都唔可以開口。如果一開口啦，咁實必死啦。所以呢個問題咧，要同嗰只龜啊講清楚，我哋先至可以咧係做得到。咁啊，呢兩個雀仔咧就將呢個計劃啊就講俾呢只龜聽，其中就包括佢話我哋兩個雀仔個力量有限，飛得唔係幾高。咁啊，如果由呢個地方去到個有水個地方咧，假如拉直線就近了大半路的，他說如果兜個大彎彎呢，那就很辛苦的，我們兩個人都不夠的力量。他說但是拉直線呢有一個問題你要遵守的，就是經過很多的鄉村，由於我們所飛的高度不是幾高，他一定有很多人會覺得奇怪，會笑，會出聲講話的。他說你聽到人家說什麼都好，他說你千萬就不要開口啊，他說你一開口就必死，我們都無能為力啊。那麼那隻烏龜呢當時的確渴到呢幾乎都不法子無法子生存，他們只有答應啦。那麼兩隻雀仔呢失衡啦，那麼找到一條竹枝，那麼自己呢擔住兩邊，一人一隻，一隻擔住一邊，咁啊，叫只龜咧就咬住中間，咁啊兩隻雀仔咪拍起嗰只翼，咁啊飛咯喎。當然咧，兩個雀仔要運作呢只咁重嘅烏龜，飛得就唔係幾高。咁啊拉直線，因為行得近啦，冇咁辛苦啊。咁啊就採取呢個拉直線嘅方法而飛。咁啊中間啊經過好多嗰啲鄉村啊，嗱你話係咪奇怪呢？如果我見到我都覺得奇怪，何況呢小孩子呢，咁小孩子見到呢就吵啊，佢話好奇怪啊，你就大家嚟睇啊，嗰啲雀仔呢會運嗰隻烏龜呢會飛上個天去㗎。咁嗰隻烏龜呢個嘴咬住嗰條樹枝，成個身體呢係蹲落嚟，嗰條尾會擺擺下，好得意你哋睇啊。咁一個傳一個呢傳到滿鄉村啊，都係細路仔嚟睇，都係細路仔呢一句又係烏龜，兩句又係烏龜，三句又係烏龜。咁啊經過一條村係咁啊，一年經過幾條村呢，嗰啲細路仔都係咁樣笑佢啊，一句又係龜，兩句又係龜啦。咁啊龜得幾龜啦，呢隻龜真係唔忍得啦。咁啊佢個心呢嗰啲無名火就起啦，佢就好想啊講一句，佢話你哋龜乜嘢呢，有乜好龜呀，佢就好想講呢兩句話。佢就忘記咗呢呢兩個雀仔呢對佢個警告啊。咁佢嗰啲怒火沖天，佢到最後真係唔忍得啦，佢就開口啦，正想講龜乜嘢，有乜嘢好龜呀，咁啊點樣知一開口啊，呢兩句話未曾講出啫，當然你冇咬住嗰個樹枝啊，離開嗰個樹枝，咁啊只有咧跌落地下，就係咁樣間生就跌死啊！咁啊呢兩個雀仔咧，當時只係搖頭嘆息啊，對住只龜啊講句對唔住，你唔能夠遵守我哋呢個規條個諾言。他說你自己必死啦，我們兩個人無能為力啊，已經盡了這個朋友之道啦。那麼這些自己創下這個殺身之禍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啊不能夠呢是守諾言，不忍得你的口啊，你的口含住擔住那條樹枝什麼事都沒有啦，你一抹開個口鬧人啦，你未曾鬧啊，已經咧係跌死啦。咁啊，係唔係啊？唔忍得嗰種個過處啦。所以呢個故事應該冇咁嘅事，但係呢個預言啊，就係非常好嘅，就係奉勸我哋一個學佛嘅人，或者包括呢個世人啊，我哋做咩事都好，在未曾發生事之前。我哋真係唔好呢有呢個親恨， 我哋凡事啊都要好好地啦，系忍耐一下。如果唔忍啊，小则系破财，大则咧就会丧失生命。所以现在佛咧同个龙王讲，佢话龙王啊，佢话若离亲行，佢如果呢个人咧佢修忍辱一法，佢离开呢个亲行心啊，佢就积得八种，就系喜悦心法，就系有八种咧令你个心咧系欢喜之法。等于话呢八种法咧，一定咧系令你欢喜嘅。咁啊，佢就八种喜悦嘅心法。个何等就为八啦？咁啊，边八种咧？嗱，佢一就系无呢个损脑心，就系冇呢个损害脑害众生嘅心，就系完全咧以呢个慈悲心啊嚟到对待众生，唔单话对呢个人冇呢个脑害心啊，我哋即使对畜生都冇呢个脑害心，对畜生咧都要慈爱。咁如果你修呢个忍辱行，你对畜生都尚且慈爱啊，当然对人咧就更加慈爱啊。无论对畜生对人，你都有慈爱心啦，就当然系冇呢个损害脑害之心啦。佢话冇呢个脑害心啊，冇呢个损脑心，系完全咧由于你修呢个忍辱行之故。嗱，第二咧就系无呢个亲畏心啊，就系对任何人咧冇呢个亲恨。其实呢句话咧都好容易，真能做到啊，就唔系咧咁简单，就唔系咧咁容易啦。我哋唔单话个心咧唔好有亲恨啊，连个外表都唔好有呢个唔高兴啦。嗰种嘅表态，因为外表呢个态度系由心起啊，因为个心唔高兴，先至令到呢个外表咧有所咧亲恨嘅表现。咁如果冇咗呢个亲恨心啊，心都无所亲恨，系柔和，系忍辱啦。当然我哋呢个表面咧，亦都冇咗呢个亲恨嘅怒意。咁啊，佢就无亲畏心。第三咧，就系无呢个憎重心啊。嗱，凡系憎重，有所争执，有所诉讼，都系梗系起码有一方咧唔忍得，说不定两方都唔忿气，但系起码咧有一方咧唔忿气，而对一方咧俾你咧亲恨。俾你咧系侮辱，佢就起嚟反抗啊！咁就变成咧彼此啊系有所争执，再不能解决嘅话，就只有对簿呢个宫廷，诉于呢个法律啦。嗱，咁啊，如果我哋有一种嘅柔和心，有一种嘅忍辱心咧，你就肯定冇所争执，咁啊亦都咧唔使诉讼，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和平咧嚟到解决，只要啊，我哋有呢个忍辱心，对任何事情看得开啲，睇得破啲，能够忍得下去啊，咁你就冇咗呢个斗争，就冇咗呢个诉讼嘅心啦。呢个功能系完全在于你啊，系能够忍辱，咁啊叫做无。增重心。四呢就是柔和则直心啊。这个人如果不忍辱，常常发脾气啊，那么这个人的言行呢肯定是粗犷，就是没半点的柔和则直。那么如果这个人常行忍辱，常常呢会做一件事情，宁愿自己咧吃亏，唔与人家地计较嘅，咁啊呢个人咧 一定个心地啊系柔和，而且咧系质直。第五，得胜者嘅慈心啊，咁啊，如果呢个人咧修呢个忍辱行，唔会常常咧有呢个嗔恨，咁呢个人一定咧就有呢个慈悲心啦。咁啊，慈悲心咧就有钱就有心嘅。普通人唔常常发脾气，都已经系修养唔错啊，但系未必咧能够度人。但系圣者嘅慈悲心，唔单话自己修呢个忍辱啊，咁啊亦都咧教人修呢个忍辱，不单话自己慈悲心，慈爱众生啊。咁啊，亦都教人咧系慈爱众生，教人哋咧以呢个慈悲心对待一切嘅众生。呢、这个系为圣者嘅所为，系圣者嘅慈悲心啦。呢种圣者嘅慈悲心，也只有呢个修忍辱行嘅人先至可以得到。佢话五得圣者嘅慈心。个六常作利益安乐众生，咁如果有呢个亲行，冇咗呢个柔和嘅慈悲，你话佢会唔会做出啊呢个度众生啊益人家嘅事咧？当然系唔会啦。也只有呢个修忍辱嘅人，先至唔计较咧自己嘅舌底。常常啊，将自己所得嚟到布施众生、利益众生，包括财布施，包括以法嚟到布施啊，常常令呢个众生咧得到利益，安呢个众生啊于呢个佛境界之中。佢话常作利益咧系安众生心。嗱，第七咧就系身心端严。是众所尊敬的。我们大家明白，如果这个人呢常常发脾气，常常呢从这个心里面亲恨到外表，你说这个人的面口好不好看呢？那这个人肯定的面口呢就不是挺好看的，人家看见都怕了他的，可以说一看呢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面呢家下不是挺舒服，或者某有某一种事情呢令佢个心啊好似火烧咁，因此就令到呢个表面呢又黑地又白又灰，咁影真就好难睇㗎，全无呢个端严可讲啊。但如果呢个人係柔和心，係正直心，係慈悲心啊，係忍辱心呢，咁呢个人因为个心地佢係慈和忍辱增值，係无增啦。咁佢個心咁平直无增忍辱之故，所以佢發於呢個外表呢亦都係端庄，亦都係嚴肃啦。所以呢種嚴肃呢係有威可敬啦，就唔係令人家就見到個害怕㗎喎。因為佢忍辱，所以令佢呢個外表又端庄又嚴肃啦。众人见到佢咧，唔单唔会怕佢啊，仲尊敬佢，系一个好人。知道佢系一个修忍辱嘅人啊，对佢咧认真嘅尊崇，认真咧嘅供养。所以话身心端严，就众共尊敬。第八，以和忍故，就畜生。凡世啊，由于佢能够忍辱之故，咁啊畜生呢个清净嘅梵天。嗱，梵天咧就系清净之天。我哋欲想生到呢个梵天啊，我哋生前一定冇咗呢个贪欲心，冇咗呢个嗔恨心，冇咗呢个愚痴心啊。心中冇咗呢个贪嗔痴烦恼，然后先至果上咧得到呢个清净嘅凡世之天，享呢个清净凡世之福。 咁啊，如果呢个人亲恨，佢就冇法子升到呢个梵天上边享福啊。咁啊，由于佢无亲之故，佢去世之后系畜生呢个凡世，升到呢个梵天上享福，个事为八。咁啊，以上一共咧系有八种所谓修忍辱嘅人所得到嘅利益咧，系所得到嘅好处。佢若能回向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佛无碍心啊，系观者无厌。只就系说明我哋修道人唔单话今生啊冇呢个亲恨，要柔和，要忍辱，同时佢做法愿啊，愿修呢个柔和忍辱一法而得成佛果。佢话回向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嗱，咁我哋想得成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嘅佛果，一定咧就包括自利，以共咧系利他，一定两种咧都要具足。嗱，如果我哋自己修忍辱行，唔起呢个亲恨，时时都依佛嘅教导，咁啊在在处处修呢个忍辱法，咁就系唔系佛陀嘅忠实嘅弟子咧？当然系啦，当然咧接受佛陀嗰种个法门，依呢种法门所教导佢修，咁就叫做法门无量誓愿行啊！我哋依呢个忍辱一法嘅修行，可以断除自己啊呢个亲恨火烧嘅烦恼，咁啊佢哋属于烦恼无尽誓愿断咯。嗱，我哋断烦恼学法门，做乜事呢？目的就系为度众生啊！我哋一方面系学法，学呢个柔和忍辱法；一方面又自己修养，做呢个众生嘅模样啊！咁我哋随即咧就以呢个柔和忍辱法嚟到化度众生，咁啊度众生故，咁啊属于众生目边誓愿度啦。嗱，我哋学法门断烦恼度众生啊，就系成佛一种嘅工具。咁啊，我哋既然自己烦恼断，自利成就，亦能够度众生啊，咁啊利他成就咯。我哋自利利他都离不开法门，亦都学咗法门。咁啊，烦恼已断，众生已度啊，法门已学，成佛个工具完成。到时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啊！咁就系应于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啊应于咧系四云誓愿都具足啦。咁啊后成佛时得佛无碍心，观者无厌啊！我哋因中修行呢个忍辱，到到我哋日后修行到成佛嘅时候啦，得到佛个无碍心啊！我哋有所障碍，就有所争执，就不明叫做慈悲啊，不明叫做忍辱。就由于我哋因中修忍辱行，如是因得如是果，所以我哋后来成佛嘅时候咧，得到佛个无障碍心，系无所挂碍，令到观者咧系无厌，咁就叫做得佛无碍心，系观者无厌。得福似龙王，若离邪见，即得成就十种功德。我哋讲完呢、这个异地中嘅贪嗔痴，前两种贪心、嗔恨两种已经讲完，现在就讲呢个异地嘅第三种烦恼，呢、这个邪见。咁我哋一定要离开呢个邪见啊，要冇咗呢个邪见嘅烦恼。嗱，咁啊，原则离咗呢个邪见，冇咗呢个邪见啦，又得到几多种功德啦？佢话若离邪见啊，即得十种啦，系功德法。嗱，邪见就系佢嘅知见啦唔正啊。嗱，在今时今日呢个末法嘅时期，咁啊，众生啦，学佛嘅人应该都好多，但系由于佢嘅见解咧就唔正啊。就变成咧落于呢个偏邪，唔单话得唔多好处啊， 反而多於呢個邪見嘅外道，實在咧係好可惜嘅。啊，咁我哋如果真正啊想話冇呢個邪見嘅咧，我哋要好好地係研究下呢個佛學。我哋在呢個佛學之中，好好地咧研究一下，咁呢個邪見咧自然就會啊斷除，自然就會離開啦。因為佛所說一言一語啊，都係無非令我哋咧破邪而顯正。佛教我哋要深信呢個因果啊，唔好咧撥無因果。如果深信因果嘅人，固然佢係個善人咧，絕對係修善法、感善果，絕對唔敢咧做惡法、招惡果啊！咁呢個就真正個佛弟子啊，佢呢個見解咧就係正確啦。嗱，咁如果呢個人不信因果，個口咧係講一套，行為咧就完全係呢一套啊！所謂口是心非，做又係一套。咁呢種人咧就係、是、為惡所感嘅咧，亦都係個惡果啊！佢唔相信呢啲因果嘅道理，咁呢種人就認為佢哋邪知邪見啦。係有咗呢個邪知邪見嘅人，咁日後一定啊係墮於呢個惡道之中啊，受大苦惱。所以一個真正嘅學佛嘅人，你要好好地咧研究下呢個佛學，增加自己呢個佛學嘅知識，咁呢個見解咧就唔會咁偏邪。就不會落於這個邪見外道了。各位若離邪見，若果啊一個修行人他離開了這個邪見啊，就即得成就十種功德法。那麼成就呢有十種的功德，那何等就為十啊？哪十種功德呢？第一就得這個真善的意樂，真善的等類。咁咩嘢叫做真善的意樂呢？真就不假，善就唔係惡，意呢就係心，意樂呢就係得到呢個心中嘅快樂。咩叫做心中嘅快樂呢？亦都係講到啊，我哋一個修道人，亦都包括一個正常嘅人，所以每一個人個福報嘅業力唔同，當然就唔係個個咧生活好係有錢，亦有好多冇錢，所謂生活咧係艱苦嘅。可是我哋做一個人，乃做一個修行人，我哋唔可以因為呢個生活艱苦就去為非作歹啊！我哋即使生活點樣嘅艱苦，我哋應該咧以道為樂啊，以道咧。自居唔能够生活点样嘅困难，我哋嘅受用唔能点样嘅少，我哋都唔好俾嗰啲咧受用欠缺嘅环境咧系转咗去。所谓以道自活嘅心咧，系坦坦然、正正然啊，先至可以得到啊呢个真善美嗰种嘅快乐。咁其實有錢人家佢未必快樂噶，但係窮苦人家咧未必唔快樂，只係在乎你是否睇得開、放得下。你真能放得下、睇得開，生活無論點樣簡單、點樣嘅艱苦，我哋咧唔好俾呢啲咁樣嘅外境轉咗去。只要我哋呢個道心精進啦，我哋呢個心咧得到呢個真善美。个快乐，咁个得真善意乐咧。嗱，咁你个同行，你个同伴啊，亦都系真善等类，亦都系一个真善美嘅伴侣。你能够简单呢个生活，以道自居啊，咁啊同你一齐嘅人咧，亦都可以咧受得住呢啲简单嘅生活，亦都系以道咧系为乐。以道是自居。 咁就叫做得到呢個真善美嗰種嘅內心嘅快樂，亦都得到啊好多真善美內心快樂嘅伴侶啦，嚟到做你嘅知識朋友。二就係深信因果係靈魂生命嘅終不作惡。嗱，我頭先講過，邪見嘅人咧最大嘅短處啊，佢就係唔信因果。佢對於因果兩個字咧，佢簡直就唔相信。你叫佢做件好事嘛，佢話點解唔益人自己啊？我點解佢幫人咁笨啫？我自己艱艱苦苦揾翻嚟嘅，賺翻嚟嘅，我點解去幫人咁笨啊？佢就唔知道咧，你自己有福，能夠幫人嘅力量，都是你自己一種的福利，你自己收得到才有這個福，有得享，還有多餘的能力可以幫助人。你又要想想對方為什麼會給自己去幫他呢？為什麼給自己差呢？要自己來幫他呢？或者某一個人、某一班人、或者某一部分的大眾都要幫他，他才可以生存呢？就是他的福力呢不及自己，所謂前生就沒有修道，已經就很明顯這個因果道理呢擺住響處了，就等於說自己這麼好他這麼差，已經呢就很明顯有這個因果道理存在了，但是他呢偏偏呢就不信這個因果。有些說他日死就如燈滅，他說人已經死了呢日都冇啦，佢话我哋使乜做咁多好事啊？点解唔好自己享下咧？其实人咧死咗咧，唔系话断灭，人死咗咧就系随业受报啊！所谓人就系苦恼嘅人生，其实我哋做嘅人都系一种业报啊！所谓前世做咗呢种咁嘅因。我哋今生咧就要受呢一種嘅報應，所謂生老病苦、愛別離苦啊、怨憎會苦啊、求不得苦啊，你話邊一個人能夠免啊？冇一個人能夠免啊！所以我哋人生咧都係苦惱，但係人生苦惱啊，唔係話就係呢一生咁啊算數啊！我哋在呢個苦惱人生之中，咁啊再加以咧。不肯修这个善啊，几十年混混沌沌，起心动念都是为恶啊，咁啊以前这个恶因呢亦都种下这个未来的恶果，等于说你死了之后呢，咁啊还要随业受报啊，所谓三世因果流转，这些这样的道理呢，那些邪知邪见的人他就是呢不肯呢相信的，他就只是執着人死如燈滅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自己做好舒服就算了，你不舒服呢不關我事，算你是沒本事，我不應該幫你的，這種屬於叫做邪見，就不信因果。有些呢就叫做常見，沒問題的，我今生做人咁啊，內心咁啊，亦都係做翻一個人啫嘛。嗱，持呢種見解嘅咧，亦係叫做唔信因果啊。其實我哋今生做人唔一定做，來世咧又係做翻個人。如果我哋今生做人有啲修養，又皈依三寶，又信佛，又持齋戒殺，又放生啊，咁啊，起碼來生咧都會升天。就算唔升天，你做翻一個人咧，肯定要比今生好。咁如果你今生做人嘅时候你为非作歹啊，你呢个人生呢就肯定啦保唔住啊，咁就变咗。你做得好，咁就感到升天乃至念佛往生净土，生到天堂佛国啦，咁你咪变得好咗啦，唔一定呢死咗之后做返一个人嘅来世。所以我哋日后 究竟是做神做鬼上升天堂还是落于地狱呢？你不用问人，你就问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因，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果，你自己就会知道。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事，你想明白，你知道你自己前世是做过什么事呢，你不用问人，你今生自己所受的就是了。如果你今生所受的，我、哦、一年到晚都黑黐都不打过的，简直连凉茶都不用饮一煲的，那你就身体健康，即是说大病固然没有，少少的伤风咳嗽你都没有的，那身体健康，那就肯定你宿生就是戒杀放生，所以得到今生这个身体健康的报应。那么如果这个人今生功名富贵有福有禄，你是宿生就肯定你就是大布施大结缘，所以种下这些这个福力，你的今生感受大富大贵，你有福就有禄。那么相反，如果你今生贫贱，那么好多的，等于说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好，有些人咁差呢，又贫又贱，咁喺个街处游荡嘅，无家可归嘅，夜晚瞓楼梯底，日头去垃圾桶咧，咁啊将人哋嗰啲饭盒啊唔要噶啦，咁啊多个饭盒执埋咧，刮刮埋埋一个饭盒咁嚟食，点解佢咁差？咁啊都系有母亲生嘅，都系有父母生嘅，点解佢咁差？就系佢冇收到福啊！所以今生你看到个贫贱，就肯定呢个人咧宿生啦，系悭贪孤寒，唔肯布施结缘，乃至到即使见到人哋布施结缘啦，佢都仲要个破坏，自己唔做咧，仲要破坏，叫人家唔好做。咁啊，以此嘅恶因咧，所以感到今生嘅贫贱啦。啊，如果呢个人今生成日孭住个药煲噶，呢种人亦都好多喎。咁啊，佢宿生咧就梗系啊，就系杀生害命，即使佢食肉啦，都食得残忍啦，要食嗰啲新鲜嘅，要降生汤嘅，要降生肉嘅，咁啊，因为令嗰啲畜生死得残忍啊，死得辛苦啊，所以你今生啊，乃至到多生啦，都系得到咧系多病，以共咧系短命啊。但如果你今生眼目清明，你就来生就要看今生呢，如果你是想日后眼目清明，你当然就要买这个油灯来供饭，那么也都可以说你今生眼目聪明，就是你前生曾经是买过这个油点灯来供佛，令到佛殿光明，所以你生生世世呢亦都眼目清明。那相反呢，如果盲咗对眼嘅人，咁我哋宿生呢就梗係偷嗰啲香油钱嚟用，就或者人哋呢买油呢燃灯供佛呢，你亦都呢阻止人哋，叫人哋呢唔好做，所以你咁就今生呢眼目就唔清明，即係盲眼。如果今生这个人相貌圆满慈祥有福，这个人宿生就梗是收忍辱得来。如果相反，这个人那个面又凶又恶，人看到他都怕他，这个人宿生就梗是常常嗔恨发脾气。所以说你欲知前世因，就是今生的受者事。但你欲知来世果啦，咁啊今生作嘅事，你想你日后得到啲乜嘢，去边个地方受生，你亦都唔使问人啦，你就问你今生你自己所做。嗱，如果今生你食肉不得已啊，仲要食得啦好挑剔啊，又话唔新鲜嘅，食到又话冇益，咁样咧，咁啊日日都杀嗰啲生命啊！你试问上一世人，你食肉兼杀生啊？你话你欠几多个肉债？你欠几多个命债啊？ 你日后呢肯定做畜生去还债，如果你有福你都可以生回做一个人呢，最多呢到时你破财，那么即是还人家的债啦，有什么突然的事故令到你破了财的，那么即是等于说呢你欠人家的债，你用钱银来还他的债都做好过啲，最多破财啫。咁最怕你又唔收福，只系为恶啊，杀生食肉又唔收福，日后就梗系做畜生，或者俾人劏，俾人食，或者做牛做马，有得做系冇得食，一生劳碌辛苦嚟到过世。嗱，咁如果你今生反过来，你系戒杀放生啊，咁你来生咧就一定啊。肯定一隻長命肩甲是沒有病，所以經常說就說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惡鬼畜生，後世為人得兩種果報，一種短命，另一種多病。反過來你戒殺放生亦得兩種功德，一種是長命，二種是沒有病。所以我們每一個問題純粹都是你的心理上的問題，所以你就講食肉先算啦。香港人最食得挑剔的，可以講啊，唔係新鮮的又話冇益，唔係新鮮的又話唔好食。市民上啊，歐美嗰啲國家嗰啲外國人，你哋今時今日好多人都去旅行，好普通一件事，坐飛機去歐美、澳洲旅行嘅咧，好普通。市面上你去到那些地方旅行，除非你自己私人的親族朋友特別招呼你，那就難說了。如果不是你跟旅行團，我就請問某一個曾經去過歐美澳洲旅行的朋友吃過幾多餐新鮮的海鮮有幾何都是吃那些雪藏的，吃那些凍的，你又何嘗又哪裡不好？而他們那些終身生在那個地方，長在那個地方，大在那個地方，他們何嘗哪一個不是大大隻，你們有幾多個是弱者啊？相反我們廣東人又是近海這些鄉村，個個都吃海鮮吃魚吃肉，他的強健又去了哪裡？他的大隻又去了哪裡？都是比不上人家那些大健，比不上人家的健康啊！人家七尺高，有些七尺比，我们最多是五尺四寸，少了成尺的。这样有鱼这个食新鲜的有什么关联？这个是纯粹这个人的心理的问题。如果说我吃斋的口淡淡，那么很多人吃斋的就钱做斋呢一行啊，全香港统计前后有100间以上。如果冇人帮衬啊，佢点维持啊？咁啊，证明咧食斋嘅人今时今日都好多啦。呢啲系环境上造成啦。嗱，打仗以前香港冇今日咁丰富噶，或者普通人家如果佢炒菜咧，我亲眼见过，揸嚿猪油响个烧红嗰只镬匙咁啊，捽一捽。咁就叫做有油啦，咁就叫做炒菜啦。但係今時今日冇人食豬油啦。做月餅當年都係用豬油做嘅，尤其是豆沙添。嗰張紙都係索滿豬油㗎。如果豬油唔夠都冇人買嘅。但係今時今日啦，你話如果嗰間餅鋪話明嗰啲豆沙係豬油煮㗎，肯定冇人幫襯。个个都唔食猪油啊！呢啲纯粹咧系环境嘅转变，因为今时今日，尤其啲工业发达嘅国家，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做，每一个人个袋咧都有钱，咁啊，所以食啲好嘢太多啦，简直就唔知咩叫做艰苦啊！咁啊，好嘢食得太多，个人啊太肥太重系一个累赘，所以今时今日食斋嘅咧。不限定那些老太婆，亦不限定那些拜神拜佛的了，很多那些年轻人简直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同样吃斋，因为他有所需要。 呢啲完全咧系心理以及环境咧所造成，所以我哋要深信因果啊，就唔好咧杀生害命，亦深信因果，唔好偷呃拐骗，亦都深信因果啦，唔好奸淫邪道啊，唔好饮酒食肉啊，要深信因果，要戒杀放生，要深信因果啊，要断绝呢个淫欲，希望今生咧收啲福，收啲善，来生咧即使唔大发唔大好啊，都要保持做翻一个人生咧，唔好堕落。所以我哋咧离开呢个邪见嘅人，佢就系得到咧系深信因果个好处，个魂灵魂生命啊，即使我哋损身害命，我都终不作啊，唔做呢个破坏因果嘅事。唔做啊，所谓对因果呢冇交代嘅事。因果啊系好重要啊，因果啊系唔可以磨灭啊。咁啊，从前有个百丈禅师，所谓马祖见丛林，百丈立青稞啊，呢个系我哋咧佛庙里边两句口头禅。在马祖以前，冇嗰啲大寺廟嘅，邊個出家拜師傅咁跟師傅咧？就算師傅死咗，都係自己住喺私人嘅地方，冇呢個大叢林咧，呢個集體嘅生活嘅，有啲仲流浪嘅。咁啊，到到馬祖咧，就覺得係辦法，因此佢就建咗啲大嘅叢林，好似我哋中國今時今日有天童寺啊，好似廣州當年嘅光孝寺啊，嗰啲都常常住一千幾百個人嘅。大家过呢个集体嘅生活，但系佢老人家顾得起丛林，佢亦都唔顾得咧落呢个规矩啊，个人就死啦。因为起一间丛林，以当年嗰种古老嘅建筑嘅形式，都唔系画得咁容易噶、哦。咁要好多时间先起得好啊，等佢起得嚟，佢个人都已经走啦，所以就冇法子立清规啊。咁啊，到到佢下一代。这个百丈禅师咧，既有丛林，佢就立清规啊，大家同住个清规。咁啊，马祖啊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咧就系咁嚟。咁啊，百丈禅师咧，咁啊，既然有丛林，又有规矩咧，佢当然系个主持人啦。嗱，咁啊，主持人嚟要讲经说法噶，都唔系话咧做主持都好清闲噶。咁佢常常讲经说法啦，都有一个老人咧去听经。咁啊，等到讲完经咧，这个老人咧好似无影无踪咧，都就唔见咗啦。你好难再留得个住，亦都好难咧揾得个到嘅。总之讲完经落座啦，转眼就唔见咗呢个老人。咁啊，有一日咧，咁啊，百丈禅师啊。咁啊，又讲经，咁啊，呢个老人一出嚟，咁啊，顶礼百丈禅师，咁啊，百丈禅师咧就问佢啊，佢话你今日同我顶礼，你系为乜嘢事啊？咁啊，当时呢个老人就讲啦，佢话我希望你老人家同我转一语，即系转一个说话，即系等于话咧，我当初讲错咗啦。今日希望你把自己的转一转咧，改翻正佢咁解。咁啊，当时呢个百丈就问佢啊，佢话你做错乜嘢事，讲错乜嘢话咧？你要我帮你转一转咧？咁当时呢个老者讲啊，佢话祖师，老实同你讲啦，佢话我唔系个人，佢话我就系一个狐狸啊。咁啊，狐狸修成咧，所以现一个人生咧。你呀，听你讲经，佢话我前生啊，我都系个人，我但系我响呢个寺庙里边讲话，讲错咗一句话，所以我五百世堕落呢个狐狸之身啦。咁啊，百丈点啊？咁讲错咗啲嘢说话？佢话我本来响呢个寺庙都系管钱嘅，佢话但系管钱嘅库房，当然最信因果啦。唔可以乱用公家个款咧，尤其十方常住啊，十方僧都有份噶、哦。 我怎可以隨便用呢？所以我就不信因果啊。人家你問我有沒有因果啊，他說我不落因果，即是沒有因果，不落於這個因果，我們的言行不落這個因果，即是沒有因果呢。他說我就講錯了這一句話，所以我五八世呢就遭護你，但是今世呢我知道同你祖師有緣，所以求你祖師呢為我轉一轉。咁當時呢個百丈禅師佢話好啊，佢話如果你要我同你轉一轉啊，咁你家可以問返我啊，睇佢哋點樣問，我咪同你轉囉。咁當時呢一個老人啊，佢就問呢個百丈禅師，佢話修行人還落因果否？咁啊，呢個百丈禅師同佢轉一轉咧，佢就不會因果，即係唔可以錯呢個因果，唔可以埋沒呢個因果。咁啊，同佢轉翻呢一句話啦，咁佢呢個狐狸身咧就脱咗啦。咁啊，從此以後咧，唔再墮於呢個狐狸身啦。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人，乃至到在家人，都要深信因果啊。不過在家人佢唔學佛，佢就唔知道呢個因果嘅嚴重性啦。我哋一個學佛嘅人，由你常常聽經嘅人，唔論你識字唔識字，有知識又冇知識，呢個係信心嘅問題。你要深信呢個因果，所以寧願咧自己死都好咧，都終不作惡啊！唔好種下呢個壞因，日後招感呢個壞果。等於話掉轉頭，我哋要做呢個善因，希望咧係得到呢個善果。佢話要深信因果，靈允生命，都終不作惡。嗱，第三咧就為歸依法，就非如天等啦。我哋要歸依嘅就係要歸依法，咁先就係正見啦，就唔係歸依嘅其他天，歸依嗰啲神。嗱，好似我最近兩個禮拜咧，咁啊收到啊新加坡，咁啊有呢個雜誌，亦都收到咧多少嗰啲宣傳嘅文字，佢裏邊所講嘅咧就係呢個天神啊，個四面神咧就唔係佛，的確四面神咧就真係唔係佛，就簡直咧與佛教咧係冇關，係屬於呢個印度咧陀羅門教，即係其他嘅宗教。但係咧點解會今日香港咁多嘅地方都有人咧拜呢個四面佛，甚至連佛教寺院都有咧？呢啲完全咧都係一種啊所謂投機取巧。嗱，咁佢哋通常講話拜咗四面佛咁就發財。嗱，呢個咧又有個問題啦。嗰個人咧，佢即使唔拜四面佛啊，佢個因緣到啦，佢都會發。只不過咁啱啦，佢拜咗之後跟住發，咁佢咪以為係呢個四面佛咧係帶起佢噶啦。嗱，相反，好多人拜咗四面佛，咪同樣係個窮光蛋。好多人行衰運，衰到無可再衰嘅，佢拜咗四面佛，同樣唔轉得啦，一樣係咁衰啫。我相信呢個道理，你哋冇理由反對話。如果個個人衰都拜四面佛就唔衰，個個人貧賤拜咗四面佛就唔貧賤啦，世界上就冇呢個落難之人，世界上啊就冇呢個行衰運之人。咁就唔成個社會，亦都唔成個世界啊！何況啊，呢個四面佛佢根本都唔入屋嘅，永遠係露天嘅，喺個天處建一個小亭仔，咁俾佢棲宿嘅。咁你又點樣當佢係佛呢？咁所以佛者就係最有福報、最有智慧，咁樣咧就名為佢叫佛啊！我哋歸依佛就歸依佛個兩足尊，因為佛有福德係有智慧，咁樣咧令我哋咧值得去歸依，使我哋增起呢個道心。就算我哋歸依佛，都唔係話真正歸依咗佛咧就發財，啊歸依咗佛咧就一定係轉衰運。只不過我哋一個人咧歸依咗佛，一種咧係正法。 我哋主要咧皈依之后啊，佛教我哋做个佛弟子，应该点一个行善，要破除嗰啲恶啊。咁如果我哋一个真正身为佛嘅弟子，你就皈依咗之后，咁你行善事、布施、结缘、修行、念佛、拜佛啦，咁你哋来生肯定得到呢个好果报，呢个亦都好自然。咁如果你皈依佛之后啊，你唔肯做好事，反而仲做恶事咧，佛亦都冇法子保你啊。唔系话皈依咗佛之后，我哋可以乱嚟。皈依佛之后就一定系好，所谓好者，纯粹咧你依照佛嗰种个道理去做一个好人。唔好做呢个偷呃拐骗奸淫邪道嘅事啦，咁你就唔使讲，你一定得到呢个好报，你收呢个好恩，做呢个善恩啊，冇理由得到呢个坏报嘅。即系如同呢个世间上都系一样，法律之前系人人平等啊。你如果今晚捐佢1000万送去东华三院或者边个安老院啊，你做。养老人救济病人，肯定呢冇人话你坏呀，冇人话你做得错呀，冇人话你做得唔对，相反呢个个都话你做得好，个个都话你做得对呀，咁咪就善因善果囉，冇人家呢话你系个坏人。但是相反，如果我哋今晚啊又偷呃拐骗，又奸淫邪道，又打劫银行，又去抢又去劫，你话俾警察拉到啊，唔使讲啊，一定系判坐监，时间长点就零计啦，肯定冇人话你系好人，你坐过监咧就叫做奸品啊，出嚟社会咧搵嘢做，如果叫你填嗰张表啊，写你个履历啊。你都难以落笔啊！咁啊，系唔系咧？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啦。所以我哋要正见，唔系话皈依咗佛咧，就好似咧点样点样好。我哋即使皈咗佛，能够好者，就系改过自己嘅恶。我哋依照佛嘅正理呢个行，改咗自己呢个恶心，呢个恶事，而趋向于呢个善心，做呢个善事。既然能够改恶修善啦，你有乜办法唔好呢？所以能够好者，就是你自己呢肯依佛的教导去修行，所以得到这个善恩，得到这个好报，就绝对不是话呢好像你皈依了佛啦，那么乜嘢好事都不用做都会得到这个好报，是没有这样的理论。所以我们要皈依呢，就要皈依法，就唔好归其他嗰啲天神。其实我哋归咗三宝啊，我哋嘅人格都高咗，嗰啲天神咧都唔使拜啊。嗱，我哋供天好多人做过啦。嗱，供天科里边在先都系赞叹佛法僧三宝，都系供养佛法僧三宝。到到啊，系供养佛法僧三宝唱三宝赞嘅时候，分开三段。一段一段咁样请，一段一段咁样赞，我哋一段一段咁样顶礼啊！嗱，到到三宝之后啊，咁啊供天啦，我哋供天请天去供天咧，我哋都系问讯嘅啫，我哋都唔叩头噶。供天科里边写得好清楚啊，咁啊即系表示咧，天就算我哋高唔过佢。都同我哋咧系平等啊！我哋受咗皈依，我哋受咗戒啊！咁啊，天都系同我哋咁上下，所以我哋咧就唔拜啦，只有请佢唱赞、供养佢，极其量都系问个信，弯下腰。嗱，但系我哋请三宝、供三宝嘅时候，人人都要拜啊！出家要拜，在家信徒要拜。咁啊，呢个身份个高低咧，喺我呢个供天科里边已经就好明显啦。咁啊，所以我哋咧离开邪见嘅人，应该以三宝为皈依。所以始终皈依法亦都皈依三宝啊，皈依法亦都包括皈依僧。我哋皈依三宝啦，呢个先至系离开邪见嘅人。 先至係一個正知正見嘅人啦。佢話違歸依法就非如天等啦。嗱，咁我哋歸依三寶咧，都算有啲信心、有啲福力嘅人，先至可以歸依得到啊。如果佢冇啲善心、冇啲福力，佢都唔肯歸依佛啊。嗱，咁啊，從前佛在世嘅時候啊，有個末尼夫人。是一个国王的夫人，他的名字叫末尼。他一生人最信佛，亦都最拥护佛法，以他这个皇后的身份去扶持佛法是一件最好事。但是他样样都清心如意，但是有一样令他不清心如意的，就是他一个管家，一个老婆婆，他不跟自己一样，自己信佛他不肯信佛，自己皈依三宝他不肯皈依三宝，不但不肯皈依三宝，有阵时末尼夫人要下令或者给钱或者给物质供养三宝，他做个管家紧就问他，叫他打扮，叫他去办理这件事，他都常常扣除，做到这么十足都不肯听这个主人话，话呢个主人浪费啲金钱去拜佛去供养佛。咁所以末尼夫人有一次咧就是、特意请佛入皇宫供养，咁就希望佛嘅道德佛嘅慈悲嘅威力咧嚟到感化呢个老管家个婆婆，希望佢信佛。咁佛啊亦都知道呢件事啦，所以就应供啦。咁嗰日就入皇宫啦。入皇宫咧咁啱啊，就同呢个老婆婆咧咁啊对面啊，佛咧就入皇宫，个老婆婆就出皇宫啊，两家撞头啦。点不知呢个管家嘅老婆婆一见到佛啫，佢唔单唔恭敬啊，佢即刻就向后转，佢就走啦。走咧，咁啊佛咧就跟住佢，跟住佢咧，咁啊一尾咁啊行。行到无可再行，行到掘笃啦，咁佢就拧翻转头，佢为着咧唔中意睇佛啊，佢就揾五个手指咧揞住自己块面，试埋只眼，咁啊佛咧用神通啊放光喺佢呢个五个手指里边咧现佛像，但佢啲试埋只眼都唔要睇嘅，咁就可见佢太冇善根，咁啊佢就。可以歸依三寶啦，所以我哋真正係有機會歸依三寶啦，固然有福報啊。而歸依三寶之後，最緊要咧就係要信佛、信法、信僧，係依佛法僧嘅教導去行，要盡量修持，盡量咧改除呢個惡念，咁樣你哋自然生生世世啊，係獲福就無量啊！自然就会好啦，咁啊离开呢个邪边，就系为归依佛，系归依其他嘅原因。第四，直心正见，令远离一切吉凶嘅疑妄。嗱，咁啊，如果邪见嘅人，佢个心就梗系唔直嘅，佢就成日计较，乜嘢叫做吉，乜嘢叫做凶。咁啊，总系啲疑妄团团，永远都唔解得开啊！嗱，如果永离邪见嘅人，咁啊，佢就直心，亦都系正见啊，永远离开所谓吉凶嘅怀疑啊，离开呢个吉凶嘅疑妄，唔会啦吓，俾呢个吉凶嗰啲事咧系困扰住佢。我哋好多嘢咧，所谓一讲起嚟。大家就明白，你说家人或者某一个人去世，如果你不做这个佛教的仪式，做其他宗教的仪式，那他就要拣日子，有所谓相冲。其实我都问一句，他那个做仪式那个人，他专门做这一行的嘛，我们念经的嘛，你说会不会啊？有一个人保证他自己这个时辰八字啊，每一次跟死人念经啊，他都不相冲，相信没有这样的理由。 他终日做这一行，日日对着他死人啊，可以肯定啊，分分钟他都与这个死人相冲的十八字五系棋，他又怎样呢？他不是在一样过日子，他又没什么不好啊，就算没什么大好，他也都没什么不好啊。那为什么事他要写一张那个黄榜啊？几多岁又不好，与这个死者相冲，那么令到这个生人呢畏着啊，除非呢至亲的不去不得，如果不是至亲的呢，畏着这些这样的相冲啊，都不敢去见这个死人。那你说是不是迷信？你说是不是邪见啊？那么就以我们出家人亦都好多，包括我都久唔久应酬一次半次，当然我唔系专业去做嘅，但有阵时人情难强啊，我都久唔久都会去一次。咁啊，即使久唔久去一次咧，你话边一个咁保证我个时辰八字啊，永远同呢个死人系相和，唔系相冲咧？相信呢个唔敢保证啊，分分钟都会遇到咧，有同呢个死人咧呢、这个八字相冲嘅。咁又點？你唔可以唔去喎、啊。既然人哋請到，又係肯賜，佢難得佢又肯做呢個佛教嘅儀式，你係佢嘅師傅，係佢至親嘅所謂宗教嘅信仰嘅導師。咁啊，佢有事揾到你，你點好話唔去？點好話唔幫呢？莫說話冇衝啊，就算有衝，你都要去啊。咁啊，去咗之後又有乜唔好？你又是这样吃饭，你又是这样睡觉，所以这种呢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他的正义都无所谓隔空的疑难。如果你不明白的就叫做邪见，就有这个隔空的疑难。是人都喜欢呢脆吉是避空，可惜啊，你不肯做这个好事，你的吉怎样趋向，这个空是怎样避呢？结果吉不来而空至啊，令到自己始终都是不好。所以我们呢不要那么迷信，我们要相信这个因果，离开这个邪见，深信因果就永远离开这个吉空的疑惘。讲到此处，时间已到，那么向下问唱，无疑呢下星期六。